但说句再见，爱坐靠在门前，也难说抱怨，还是厌倦。情若是已绝望，至此算了吧。无谓又再道别旅咒骂，我看似纵知前事每夜盘旋，我懒去计算无尽挂念，凝望旧照旧物仿佛再碰面。Thank you.